他似乎失去了反抗能力，整日孤身一人，从不结党搞对抗，不慌不忙，泰然自若。在张聪看来，夏言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手足无措，只能虚张声势了。可是在夏言看来啊，情况完全相反，之所以如此表现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，而这种自信来源于他的一个判断，张聪正在自掘坟墓。张先生的整人计划可谓准备充足，思虑周密，他拉拢了很多大臣，拥有无数爪牙，才雄势大，斗争中的每一步他几乎都想到了。但他千算万算，却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夏言为什么不结党？如果他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，没准他还能多撑两年。可惜啊，他没能做到。在激烈的斗争中，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到，虽然夏言孤身一人，但从未屈服于那位高高在上的首辅大人，无论多少攻击诋毁，他从未低头放弃。这人实在太有种了，几乎所有的旁观者都持有相同的看法，既然他敢干，为什么我不敢？于是那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怒终于开始蠢蠢欲动，借头机而起，打压、排挤、陷害，一切的控诉终于喷涌而出，一定要彻底打倒张聪这个无耻小人。越来越多的人围绕在夏言的身边，他们认定这个人能够带领他们战胜那个为人所不齿的家伙，为含冤而去的杨一清报仇。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夏言竟然拒绝了。他接受大家的热情，却婉拒了所有的帮助，表示自己一个人扛住就行了，不愿意连累大家。无数人被他的一举所感动，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夏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。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夏言比张聪聪明得多，因为他很清楚，拉多少人入伙并不重要，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只有一个人，皇帝。他虽然官小言微，却看透了这位嘉靖皇帝的底细。这是一个过分聪明自信的人，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饶恕任何敢于威胁他的人。张聪是个不折不扣的蠢人，他已经是首辅了，竟然还要扩大势力，难道想做皇帝吗？夏言很清楚这一点，他推辞所有人的帮助，只是为了得到那个最关键的支持，所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张聪那得意的笑容和无限的扩张，因为他明白，权力的膨胀就意味着加速的灭亡。事实证明了夏言的推断，转机终于到了，皇帝对待张聪的态度突然大变，经常大骂他，而且屡次驳回他的建议和奏折，让他大失脸面。张聪终于发现情况不对了，由于智商的限制，他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己已经落入了圈套。束手待毙从来都不是中国政治家的风格，张聪的偏执达到了顶点，只要解决了夏言，皇帝的宠信，众人的尊崇，一切的一切都将恢复原状。而要实现这一目的，只需要一个完美的陷阱，让夏言身败名裂的陷阱。这个陷阱由一封奏折开始。嘉靖十年七月，行人司长官薛侃突然来到太常寺卿彭泽的家，交给他一份文稿。这份文稿是准备交给皇帝的，基本内容如下所列：以往祖宗分封，必定会派一位皇室子孙留住京城，以备不测。现在皇上您还没有儿子，希望能够按照先例，先挑选一位皇室宗亲加以培养，这是社稷大计，望您能认真考虑。薛侃略带兴奋地看着彭泽， 等待着他的反应。很好，彭泽笑着回答， 这是有益于国家的好事啊。 薛侃放心了，他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合理化建议，而他会跑来跟彭泽商量，是因为他们不但是同科进士，还是十余年的老朋友。事不宜迟，我明天就写奏折上禀。他兴冲冲地收起了文稿，准备告别离去。彭泽却拦住了他， 哎， 先不要着急呀、不要急，容我再想想，你留一份底稿给我吧。哎，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，薛侃为国尽忠，提出建议，彭泽大力支持，完全赞同。然而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一个无比狠毒的阴谋。问题的关键就是那封奏折，薛侃认为他可以造福社稷，彭泽却知道这是一件致人死命的工具。出现这样的偏差，说到底是个分工不同的问题。薛先生的工作单位是行人司，这是个跑腿的部门，见过的世面有限；而彭先生在太常寺工作，这是一个专门管理礼仪祭祀的部门。所以当彭泽看到这份文稿的时候，他立刻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。作为掌管宫内礼仪的官员，彭泽十分清楚，嘉靖皇帝虽然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被大臣骂，却也有一个万不能碰的禁区，儿子。不知为什么这位皇帝继位十年却一直没有儿子，原因不详。这种事向来都是绝对隐私，一般也是大娘大婶街头谈论的热门话题，换到今天也得偷偷摸摸的上医院，更何况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竟然赶上这种奏折，真是活腻了。但作为多年的老朋友，他却微笑地告诉薛侃， 这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建议。 看似很难理解，其实原因很简单。首先，彭泽的后台同党叫张聪；其次，十五年前的那次科举考试，同时考中的人除了薛侃和彭泽外，还有夏言。而众所周知，薛侃是夏言的死党。最后，彭泽是一个不认朋友的无耻小人。因为在彭泽的思维体系里，有着这样一条定理，任何人都是可以出卖的，只不过朋友的价格要高一点。 彭泽带着老朋友的文稿连夜找到了张聪，向他通报了自己的计划。求之不得的张聪当即同意，但为了达到最大的打击效果，他决定再玩一个花招。 哎，你去告诉薛侃，我很赞同他的意见，只管上奏，我一定会支持他。 彭泽接受了指示，离开了张聪的家，但张聪却没有休息，他连夜抄录了薛侃的文书，准备交给另一个人。第二天，他觐见了嘉靖，出示了那一份文稿。看着皇帝陛下那涨得通红的脸，张聪不慌不忙地掏出了最后的杀招。 这是夏言指使薛侃写的，请陛下先不要发怒，等到他们正式上书再做处罚。 嘉靖强忍着愤怒点了点头，在他看来，这封大逆不道的奏折是一个让他难堪的阴谋，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追究。一天之后，得到张聪鼓励的薛侃十分兴奋地呈上了他的奏折。当然了，效果确实是立竿见影的，光荣入狱。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，嘉靖仍然气得不轻。他看着这封嘲讽他生不出儿子的奏章，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： 查清幕后主使，无论何人，一并问罪。 夏言麻烦大了，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和薛侃的关系，这回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局势一片大好，张聪和彭泽开始庆祝胜利， 虽然一切都在他们的预料之中，但意外仍然发生了。很快，刑部的审案官员就纷纷前来索控，审不下去了。因为薛侃虽然看人不准，却非常讲义气，无论是谁问他，他都只有一个回答：我一个人干的，与他人无关。没办法了，幕后黑手亲自出马，彭泽又一次站在薛侃面前，开始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。 如果你指认夏衍，马上就放了你。看着眼前的这个卑鄙小人，薛侃沉默了。他看了看四周陪审的官员，一反以往的激愤，用十分平和的语气说道：我承认那封奏折确实是我写的。 看来有希望，彭泽松了口气，正准备接着开问，却听见了一声大吼： 但我之所以上奏，都是你指使的。当时你跟我说，张少富会全力支持此提议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 这张少富啊，指的就是张聪。 傻眼了，这下彻底傻眼了。 虽然彭泽先生的脸皮相当厚实，但众目睽睽之下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于是审讯就此草草收场。 闹到这个份上，已经解不了尾了，一定要审出来，业余的不行，那就换专业的上。 所谓专业人才，是指督察院都御史汪洪。这位仁兄有长期审讯经验，当然他也是张聪的同党。 为了能够成功地完成栽赃任务，他苦思冥想，终于决定图穷匕现，直接把夏衍拉过来陪审，希望能够在堂上有所突破。事后证明，这是一个极其白痴的想法。 夏衍这种彪悍之人，天王老子都不怕，而汪御史竟敢找上门来，只能说是脑子进了水，一场审讯就此变成了闹剧。要说汪御史也算开门见山，刚开始审，矛头就直指夏衍，反复追问幕后主谋，甚至直接询问夏衍是否曾参与此事。 汪御史的行为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，估计是想引蛇出洞，可他没有想到自己引出来的竟然是一条巨蟒。夏衍压根儿就不跟他废话，一听到被人点了名，当即拍案而起，大喝一声：姓汪的，你说谁呢？ 汪洪被站住了，他害怕气势汹汹的夏衍，却也不愿认输，还还了几句嘴，夏衍彻底爆发了。 他离开了自己的座位，准备冲上去打汪洪，好在旁边的人反应敏捷，及时把他拉住，这才没出事儿。在此之前呢，这个张聪一直在现场冷眼旁观，不动声色，颇有点黑社会大哥的气度。但是情况的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，既然脸已经撕破了，夏衍也就顾不得什么了。他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找到了后台老板，大声怒斥：张聪，都是你搞的鬼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 这算是以下犯上了。张首府也不含糊，清清嗓门准备反击，可还没等他做好热身，一句响亮的话突然横空出世： 请张首府即刻回避此案。 说这话的人是几世中孙英奎、曹变。应该说孙曹二位仁兄是很有点法律修养，因为他们的话放在今天是有特定法律称谓的，当事人回避。可惜他们虽有律师的天分，张首府却没有法官的气度，准备送出去的骂人话被退了货。张聪气得眼珠都要蹦出来了：你们存心捣乱是吧？ 可张聪啊，站在原地憋了半天，才发现竟然无话可说，掐架估计掐不过夏言，讲法律也讲不过这二位突然跳出来的二愣子。百般无奈之下，张大人只好走了。临走时抛下一句愤怒的留言：你们等着瞧吧。老板都走了，大家也别傻呆着了，一起撤吧，这场离奇的庭审就此结束。但张聪已经决定把小人做到底，他一刻也不敢耽搁，立刻向皇帝打了小报告，说他发现了一个反动团伙，此团伙组织严密，除夏言外申请回避的两位法律专家也是资深的团伙成员。嘉靖表扬了张聪，把这三位仁兄一股脑关进了监狱。张聪闻言大喜，这事情看来就算解决了。可惜呀，张聪先生忘了嘉靖先生的智商比他要高得多，于是就多了下面这句话：让他们从速审讯，把供词给我，我要亲自过目。这下玩不转了。冤枉到家的法律专家孙英奎、曹辩自不必说，夏言更不是好惹的，想从他们口中得到供词，只怕要等到清军入关呢。更为严重的问题是，这几个人还打不得，毕竟他们目前还不能划入敌我矛盾。这种领导主抓的案子，如果搞刑讯逼供，最后只会得不偿失。该怎么办？没有办法。就这样，三法司就是刑部督察院大理寺的多位同志搞了几天几夜，绞尽脑汁，终于得出了一个上报结果。薛侃的奏折是自己写的，彭泽指认夏言之事纯属诬陷。这是一个极其悲惨的结论，对张聪而言。很快嘉靖就做出了反应，他释放了夏言、孙英奎和曹辩，并给予了亲切的慰问。但事情没有那么容易了结，嘉靖又一次发火了。他这辈子最恨的不是小人，而是敢于利用他的小人。张聪先生要倒霉了，这回不是降职就是处分，没准还要罢官。可他没有想到嘉靖并没有这样做，作为一个聪明的皇帝，他用了更为狠毒别出心裁的一招。不久之后的朝堂上，在文武大臣面前，嘉靖突然拿出了一份文稿，面无表情地对张聪说道：这是你交给我的，现在还给你。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于是张聪先生准备找个地方钻进去。这件事情办到现在终于光荣谢幕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。 妈妈，

虽说并非受人指使，但是骂皇帝没有儿子，犯罪证据确凿，免官贬为庶民。夏言监狱免费参观数日，包食宿，出狱，最终得胜利者。 张聪算是废了，虽说他四肢俱全，没啥明显缺陷，但从政治角度上看，他却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残疾人。 皇帝不喜欢，大臣不拥护，连他的同党都纷纷转做了地下党，唯恐被人知道和张大人的关系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夏言先生却正红得发紫啊，热得发烫。但凡是个人都知道这哥们儿了不得，张首府都不在话下，还有谁敢挡路？于是一时之间，夏言的家门庭若市，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，什么堂兄表弟、远房亲戚、同年同门、就是邻居，一股脑的全都找上门来。弯来绕去，只是说明一个古老的命题：苟富贵，莫相忘。而在朝廷之中，深夜上门攀谈、指天赌咒、发誓效忠者更是不计其数，这一切都被张聪看在眼里，抱着临死也要蹬两腿的决心，他使出了最后一招治世。这招通俗说来就是避避风头，不待时机，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招数，无数先辈曾反复使用，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可靠性和有效性。遗憾的是啊，这招对夏言并不管用，因为面对大好形势，夏言并没有被冲昏头脑，他始终牢记自己的打工仔身份，全心全意为领导服务，早请示晚汇报，从不结党。嘉靖先生十分满意他的服务态度，一高兴大笔一挥，就给了他一个部长，礼部尚书。于是张聪的希望彻底破灭了。嘉靖十年他退休回家，不久之后又跑了回来，几年之间来来去去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可惜的是啊，无论他怎么闹腾，却始终没人理他。正所谓不怕骂，只怕无人骂，混到了骂无可骂的地步，也着实该滚蛋了。嘉靖十四年，张聪申请退休，经过反复挽留，实际就一次挽留他，由于本人态度坚决，哎，他不想混了，就是皇帝陛下终于批准并加以表彰，发给路费。黯然离京的张聪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十一年前，也就是嘉靖三年，公元1524年，他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春风得意地迈入京城。十余年的风雨飘摇，由小人物而起，却也因小人物而落，世道变化反复无常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张聪并不知道，其实他是一个十分幸运的人，比起后来的几位继任者，这位仁兄已经算是功德圆满了。他亲手点起了嘉靖朝的斗争火焰，却没有被烧死，实在是阿弥陀佛，上帝保佑。当然了，张聪先生能够得到善终，还要怪他自己不争气，和即将上台的那几位大腕级权臣比起来，他的智商和权谋水平完全不在同一档次。张聪离开了，想起当年争爹的功劳，嘉靖也有几分伤感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皇帝大人的感情是丰富的，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，而为了国家大计，要忘记一个人也是很容易。所谓以天下为己任，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，天下事儿就是本人的私事。所以对于胸怀天下、公私合营的皇帝而言，张聪不过是个木偶而已。现在第一个木偶已经作废了，应该寻找下一个。嘉靖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536年，皇帝下狱，礼部尚书夏言正式升任太子太傅兼少傅，那是从一品呐、啊，受英武殿大学士进入内阁。哎，第二个木偶就此登上戏台。夏言其实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他成为了第二个木偶， 并且自觉自愿甘于担当木偶的角色。从这一点上说，他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机灵儿。夏衍的确比张聪聪明，所以他的下场啊也比张聪惨，因为嘉靖先生似乎一直以来都坚守着一个人生信条：活着是我的人，死了是我的死人，化成了灰还要拿去肥田。当然在当时，夏衍先生还没有变成饲料的危险，因为他还有很多活要干。成为内阁学士的夏衍并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，他确实是个好官，干得相当不错，至少比张聪强。虽说他的提升也有迎合皇帝投机取胜的成分，但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是靠本事吃饭。夏衍是一个十分清廉的人，而且不畏权贵，干跑腿的时候就曾提议裁减富裕人员，压制宦官。那时他虽然官小，却干过一件震惊天下的事情，痛骂张彦龄。说起这位张彦龄同志啊，实在是个了不得的人物，横行天下二十多年，比螃蟹还横。当然嚣张绝非偶然，他是有资本的，孝宗皇帝的小舅。凭着这个身份，他在弘治正德年间很吃得开，无人敢惹。然而夏衍惹了他，他上奏章弹劾张小舅子侵吞老百姓的田产，送上去后没人理，连皇帝都不管。要知道当时是嘉靖初年，皇帝大人自顾不暇，连爹都弄没了，哪有时间管这事儿？张彦龄是个十分凶狠的人，准备搞打击报复，可他没想到夏衍比他更为凶悍。还没等张国舅缓过劲儿来，朝中的内线就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：夏衍又上了第二封弹劾奏折，而且比上一封骂得更狠。张彦龄气疯了，恨不得活劈了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。不过对于夏衍的攻击，他并不担心，毕竟此人人微言轻，无人理会，翻不起多大的浪。如他所料，第二封奏折依旧没有回音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又得到消息，夏衍上了第三封奏折。这人莫不是发疯了吧？夏衍并没有发疯，但张彦龄却真的快被逼疯了。因为夏先生的奏章并不是上中下三集，而是长篇连载。之后啊，夏衍又陆续出版了《奏章系列之痛骂张彦龄》第四、五、六、七部，这才就此打住。之所以打住，绝不是夏衍半路放弃，而是因为这事儿解决了。奏折一封接着一封，连皇帝陛下也被搞烦了。于是他在忙于争爹的斗争之中，还专门抽出时间料理了张彦龄，退回了霸占的田地。他宁可得罪张国舅，也不敢再惹夏先生。这就是夏衍的光辉历史。当日的夏行人就敢动朝廷高干，现在成了夏尚书下的学士，估计除了阎王之类的传说人物，天地之间已然没有他搞不定的人了。除了刚直不阿外，夏先生还有一个特点，廉洁。对官员们而言，这可算是要了老命了。领导不下水，问题就难办了。偏偏夏学士反贪力度又格外凶猛，于是一时之间朝廷风气大变，哭穷叫苦声不绝于耳。综合说来，夏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。这个人不贪财，干实事，心系黎民百姓，国家社稷。他的才干不亚于杨廷和，而个人道德操守却要远远高于前者。在他的管理下，大明王朝兴旺发达，蒸蒸日上，发展前景十分看好。但夏衍毕竟不是雷锋叔叔，他也有一个致命的软肋。 夏先生这辈子不抽烟少喝酒不贪钱不好女色，除了干活还是干活，但他竟然十分享受这种愚闷的冒烟的生活，因为在枯燥单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诱惑，权力，征服所有的人，掌控他们的命运，以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大概就是夏言最原始的工作动力。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赞扬夏言，他虽然追逐权力，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干活，事实上他的权力之路十分顺利。嘉靖15年，他成为了内阁首辅，走到了权力的顶峰。然而夏先生刚刚爬到山顶，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，就发现那里还站着另外一个人，很显眼这个人并不打算做他的朋友。夏言已经是内阁首领，文官的第一号人物，却偏偏管不了那位仁兄，因为这个人叫做郭勋。作为张聪的盟友，在朋友倒霉的时候，他十分忠诚地遵循了自己一贯原则，落井下石。朝廷谁当政并不要紧，只是能保住本人的地位就行。可慢慢他才发现，这个新上台的夏言其实不简单，此人十分聪明，而且深得皇帝宠信，也无意与他合作，远不如张聪那么容易控制。为了将来打算，最好早点解决这个人。而郭勋采用的攻击方法也充分地说明了一点，他是个粗人。这位骨灰级高干平时贪污受贿，名声很差，人缘不好，脑袋也不开窍，竟然直接上奏折骂夏言，掐架票友居然敢碰专业选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鸡蛋碰石头。夏言自不必说，马上写文章反骂，双方是拳脚相加，十分热闹。按照常理，这场斗争应该以夏言的胜利告终，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。嘉靖腻歪透了，手下这帮人骂来骂去也就罢了，可每次都要牵扯到自己，一边是朝廷重臣，一边是老牌亲戚，双方都要皇帝表态，老子哪来那么多时间理你们的破事儿？不管了，先收拾一个再说。夏言运气不好，他挨了第一枪。嘉靖20年，也就是公元1541年，皇帝大人收到了夏言的一封奏折，看过之后一言不发，只是让人传他火速觐见。接到指令的夏言有了不祥的预感，但他还比较安心，因为自己这封奏折并没有涉及什么敏感问题。可他进宫之后才发现问题严重，嘉靖不由分说呀，把夏言骂了一顿，搞得首辅大人不得要领，然后才说出了骂人的原因，写了错别字。夏言懵了，这不是故意找茬吗？换了别人挨顿骂也就算了，皇帝故意找茬，你还敢抽他不成？可夏言兄实在是好样的，他不肯甘休，竟然还回了一句，臣有错，恰逢近日啊身体不适，希望陛下恩准我回家养病。你故意闹事儿，我还就不伺候你了。当然了，嘉靖先生也不是好欺负的，他怒不可遏地大喊一声，你也不用养病了，治事去吧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惨了，这下麻烦了，玩笑开大了，可是话说出了口也没法收回来，只能硬着头皮走人。夏言开始满怀忧伤的捆被子准备离开北京，但就在他即将上路时，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，哎，先等一等，你可能不用走了。夏言确实不用走了，因为出事儿了，而且还是大事儿。这件事情出在郭勋身上，夏言因为错别字被赶出了京城，郭勋很是高兴了一阵子，但这位兄弟实在是不争气，很快就惹出了一个大乱子。这事儿具体说来是个工作作风问题。嘉靖皇帝不久前曾交给郭勋和王廷相，这个王廷相啊时任左都御史， 交给他一个差事，并专门下达了谕令。可是蹊跷的是啊，王廷相接到谕令后40多天都没有动静，不知到底搞什么把戏。这里顺便说一下，王廷相先生是个大文豪，前妻子之一，还是著名的哲学家，之所以不干活，没准是在思考哲学问题。可是郭勋就有点离谱了，王廷相虽然懒，也只能算是代工，他却胆大包天，明知有谕令就是不去领，全当是不知道。郭勋虽说是皇亲国戚，但也是拿工资的国家公务员，既然拿钱就得给皇帝干活，而郭先生明显没这个觉悟。于是皇帝发怒了，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一个多月竟然没有回音，立刻下旨严查。王廷相也真算机灵，一看情况不妙，马上补交了工作报告。相对而言，郭勋的认罪态度就不怎么好了，活还是不干，只写了一封奏折为自己辩护。本来这事儿不大，念在他世代高干的份儿，最多也就骂几句了事，可他这份奏折却惹出了大祸。必须说明的是，郭勋的那封奏折并没有错别字，这是值得表扬的。不过他的问题比错别字要严重得多。这位仁兄真不愧是个粗人，他不但在奏折中狡辩，还写下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：何必更劳次舍。结合上下文，此言通俗解释大致如下：这种事情就是你皇帝何必要专下命令，嘿嘿，多余。姓郭的，你有种，不废了你，就不姓朱。皇帝终于发怒了，他痛骂了郭勋一顿，并召回了夏言。搂偏风连夜雨，这位郭勋先生平日里贪污受贿，欺压大臣百姓，做尽坏事，人缘极差，朝廷中的言官眼看他倒霉，纷纷上书大骂一番，痛打落水狗。关键时刻，郭勋终于醒悟，立刻虚晃一枪，表示自己压力过大，患病休息，希望皇帝恩准。嘉靖同意了，对这位老亲戚他还是比较信任的，官员们见势不妙，也就纷纷唆手倒戈了。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， 郭勋成功避过风头，大概还能有个安详的晚年。可是就在这最关键时候，夏言回来了。在夏言看来，张从多少还算是个干事的人，而这位郭高干不学无术，是纯粹的社会垃圾。要想平安治国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就必须清除这堆垃圾。但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郭家从老朱开始已经混了差不多200年，根深叶茂，黑道白道都吃得开，一个普通的内阁首辅又能如何？普通的内阁首辅自然没办法，但是夏言并不普通，他决心挑战这个高难度动作，搬走最后的绊脚石。为此他找来了自己的门生言官高石，告诉了他自己的计划，并问了他一个问题：此事风险甚大，你可愿意？回答如下：魏国除此奸邪小人，在所不惜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